能接受。 对，我觉得这个中文怎么样翻译都很别扭，好像中文平时就不会说这种话，可是英文也很常见，就是 I can't believe this is happening， 而且我们会用一个现在时 This is happening， OK， 就真不可思议。可能中文这样就说就够了 right？ 可是英文会说 I can't believe this is happening， 然后他还加了一个 any of this， 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发生，我都不敢相信，所以他还加了一层 you know， it's very common English， 这些都是很常见的句型， 是吧？我们呀要一定要注意去记这种没有经历过的汉语中又没有的句型。人家会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用句子，他会这么用。 yeah. 我们会说我不敢相信他会做这样的事儿。 对， 英文说我不敢相信所有的这种事情正在发生。 Yeah, I just can't believe any of this is happening， 正在发生了。而我不敢相信了。 对，然后 Joey 就 What do you mean？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对，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好，这句话口语用的特别多。我们今天的第一句连读。 比较简单一点，我们刚加入的学生可以就是练这一句话。OK， 所以这个 What do you， 是一个很常见的组合，所以其实它实际上会发 What do you。OK， 有时候这个 you 甚至于这个 you 也会弱读成 yeah， 可是这一次呢 Joey 就没有，他就发的比较官方一点。What do you mean？ What do you mean？ What do you mean？ 就这么说。 好，我们来学习一下哈。What do you mean？ What do you mean？ What do you mean？ What do you mean？ What do you mean？ 对了。What do you mean？ 正常我们应该这个调调应该怎么说呢？ 什么？ 正常的语调我们应该很随意的那种。 这个就对大家要注意这个语音语调，因为有时候说的时候很容易就变成一个非常怎么说 责怪别人。 对对，所以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在 mean 上加一个重音要往上飘。What do you mean？OK， 然后这是他正常的一个语音语调。OK， 不会特别责备，如果你就。就这么说，可是如果你说比如 What do you mean， 就说的比较快一点，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你什么意思啊，就是比较危险一点那种， 有点挑衅了。 对啊对啊，就你说你再说一遍，有点像这种感觉。 你什么意思？ 对，你什么意思？ 说什么意思？ 说 你敢不敢再说一遍？ 对，有点是这种感觉，所以要注意，就别说得太快。有时候学生就是学这些发音的时候会就想要加速一点，对吧？没有必要，这里就可以慢一点来。 好。Okay, what do you mean? What do you mean? What do you mean? What do you mean? 对，如果你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说这话可是什么意思啊？ 对 啊，说说听，说来听听啊。好 ，Ross 就解释了一大段。 他就说 It's just I always thought when I had another kid, it would be different. 好，我一直在想，我一直觉得， 对， 当我有了另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再有一个孩子的时候， 对 ，another kid， 对， 一切呀就会不一样了。他不是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了吗？ 对，他有，这是第二个孩子了，对吧？他跟那个 Rachel， it's his second kid。那第一个孩子是 Ben。Right， 然后他第一个 wife， he had been with his first wife Carol， right？ 好，所以他就在脑海当中想啊 ，When I had another kid，、it would be different。 对 ，it would be different。然后 这些都是虚拟语气。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这个 it 呢，英文用的很多，对吧？因为你的句子一定要有一个主语，所以这个 it 不是在说孩子会不一样，而是这个情况。 这件事情， 对，有孩子的这个情况会不一样，而不是像上次一样。 所以英文中有很多的形式主语跟形式宾语， yes， 它做出来都用一个 it 来指代，一个指代词。It would be different， yeah， 这件事情会变得不一样。 你 看现在吧， I love Ben， now I love Ben，but every time I have to drop him off at Carol and Susan's。 每一次我都要 drop him off，drop somebody off 的意思就是把某人放在哪儿，放下， 送到哪儿去也可以。 哎， 对， 放啊，送啊，都行哈。 送到 Carol 和 Susan 家。 Carol 呢是他的一个前妻。 对、 Carol Susan 呢，是他前妻 的二老婆，一老婆吧， 喜这个成家的人，对吧？ Okay, yeah. 所以 Carol 跟 Susan 呢成家了， yeah. 所以每次呢，我要把我的孩子放到他俩的家里去的时候 ，Right, it's like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你看这句话说的还是挺走心的、 这个很常见，对， 叫做 it breaks my heart， 就是我的心 都碎了， 都碎了， 碎了。一点 a little 碎了一点 儿、 我还是有点伤心的、 yeah. 我有点难过的， 所以这就是 Ross 的 first wife、right? 他的这个情况 it's really sad 对、他这个哎呀他这人生也是、回回都不太顺 yeah so his first wife、he drops his son off and it breaks his heart、right? 特别惨 特别惨、 嗯、 所以我们来学这句话吧 好 我小小的伤了一下心叫做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好 所以这一段呢这个首先 it 的特我们得省略然后后面呢 breaks 这个字其实它的发音有一点难大家要注意这个你爆破一个 b 的音呢要直接进入到一个 r 有一个 r 的音 OK brr OK 是一个融合音 bra嘴巴再张开到一个 a 然后再咬下去 bray OK 很多的学生会把这一部分呢发成 back OK、嘴唇的动作不足没有双元音的滑动这个 a 非常重要 breaks it breaks OK 所以大家要多注意这一段后面呢 my 是一个双元音别发成 my OK 然后 heart这一段也是一个滑动 OK 它不是一个双元音滑动它只是一个啊哈然后再滑到一个儿音 har har almost like we say like 哈尔滨 OK har heart 的特跟啊要连读然后组化这个特的音 hard OK 所以这个 har 大家缓慢一点连贯一点的滑动别太快 har har 这样 OK hard hard然后 little 的特会组化成一个的的音你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音节 it 会有一个顿剩下呢都非常的连贯会有很多的滑动我们有两个双元音 a 跟 i 也有一个 r 滑到二 r OK 所以这一段大家要多注意 it breaks my heart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Break. Hard a little. 对。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Yeah, 所以这一段呢就是 it's a short sentence, but there's actually a lot of places you have to be careful about. 句子短是短、 嗯、 有多处地方需要特别的留意 yeah, 并且要读准 对差不多每一个音节都得就多注意、 哎、好继续往下看了、 嗯 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嗯、I mean I've always had this picture of me and my next wife in bed on Sunday、 哎、你看这人呢、想象力特发达 yeah 脑洞 好大 脑大好脑洞好大未来的事还没发生呢 对、啊、 已经想得特好了已经 对、啊、特别完美 都想出来了所以大家想有时候我们是不是被自己啊想出来这些东西所烦扰着、 Sure 对吧、老觉得事儿应该是我想的那样 对啊 只要不是我想的那样啊好烦啊好烦 啊可是这事儿本来就不是你想的那样啊 Yeah and then you have this comparison with something that's real and something in your head and that's how you create disappointment 对 Right 安俊老师很智慧 I'm so 智慧 你的失望是从哪里来的是你脑海当中的这个星期天的画面 对啊 你的 illusion yeah 这个幻想那么完美的东西 和你的现实的那种反差 and that's how you suffer 你就有了痛苦